第二章，一般的在世界之中存在，此在的基本建构。第十二节，依循在之中本身制定方向，从而草描出在世界之中存在。在种本性的讨论第九节中，我们已曾把存在的某些基本性质展露出来，这些性质定当照亮进一步的探索，同时他们又将在这一探索过程中获得结构上的具体化。此在是这样一种存在者，他在其存在中有所领会的，对这一存在有所作为。这一点提示出了形式上的生存概念，此在生存着。另外，此在又是我自己向来所示的那个存在者，生存着的此在包含有向来我属性，那是本真状态与非本真状态之所以可能的条件。此在向来生存在这种或那种样式中，或生存在这两种样式未经分化的状态中。但我们现在必须先天的依据于我们称之为在世界之中的这一存在建构来看待和领会此在的这些存在规定。此在的分析工作的正确入手方式即在于这一建构的解释中。在世界之中存在这个复合名词的造词法，就表示它一指一个统一的现象，这一首要的存在实情必须作为整体来看。我们不可把在世界之中存在分解为一些复可加以拼凑的内容，但这并不排除这一建构的构成环节具有多重性。事实上，可以从三种着眼处来看待这一术语所提示的现象。如果我们在先行给定了现象整体的前提下来研究它，那我们就可以摆出：一、世界之中。从这一环节来看，我们的任务是追问世界的存在论结构和规定世界之为世界这一观念，见本篇第三章。二、向来以在世界之中的方式存在着的存在者，这里要寻找的是我们在问谁的时候所追问的东西。在现象学的展示中，应予规定的是谁在此在的平均日常状态的样式之中，见本篇第四章。三、在之中本身，有待提出之中的本身的存在论建构，见本篇第五章。在这些建构环节中，摆出任何一项都意味着摆出其他各项，这就是说各自都是整体现象的寻求。诚然，在世界之中存在必然是此在的先天建构，但这还远远不足以充分规定此在的存在。在以专题方式分别分析上面摆出的三种现象之前，我们应首先尝试描述一下最后提到的这一建构环节，即以制定方向。在之中说的是什么？我们首先会把这个词补足为在世界之中，并倾向于把这个在之中领会为在之中。这个用语称谓着这样一种存在者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者在另一个存在者之中，有如水在杯子之中，衣服在柜子之中。我们用这个之中一指两件在空间之中广延着的存在者，就其在这一空间之中的处所而相对具有的存在关系。水和杯子、衣服和柜子两者都以同一方式在空间之中处于某个处所。这种存在关系可以扩展开来，例如椅子在教室之中，教室在学校之中，学校在城市之中，直到椅子在宇宙空间之中。这些存在者一个在另一个之中，它们作为摆在世界之内的物，都具有现成存在的存在方式，在某个现成东西之中现成存在，在某种确定的处所关系上的意义上，同某种具有相同存在方式的东西共同现成存在。我们把这些存在论性质称为范畴性质，它们属于不具有此在式的存在方式的存在者。反之，在之中一指此在的一种存在建构，它是一种生存论性质， 但却不可由此以为是一个身体物，即人体，在一个现成存在者之中现成存在。在之中不意味着现成的东西在空间上一个在一个之中。就原始的意义而论，之中也根本不意味着上述方式的空间关系。之中源自居住逗留，于意味着我已住下，我熟悉，我习惯，我照料。它具有的如下含义：我居住和我照料。我们把这种含义上的在之中所属的存在者标示为我自己向来所是的那个存在者，而我是这个词又同圆乎连在一起，于是我是或我在复又等于说我居住于世界，我把世界作为如此这般熟悉之所而异于之逗留之。若把存在领会为我在的不定式，也就是说领会为生存论环节，那么存在就意味着居而寓于同相熟悉，因此在之中是此在存在形式上的生存论术语，而这个此在具有在世界之中的本质性建构，依与世界而存在。这其中可更进一层的解释出的意义是消散在世界之中。在这种意义下，依与世界是一种根基于在之中的存在论环节，我们必须依照此在的原始存在结构的现象内涵来勾画主存在概念。而在这些分析中，问题就在于看到此在的原始存在结构，因为这一点也因为流传下来的存在论范畴原则上把握不住这种结构，所以应当更切近地考察这个依与。我们选择的展示途径又有别于范畴上的存在关系，那是一种在存在论上有着本质不同的存在关系，但我们表述这种存在关系的语言手段是相同的，必须这样明确地从现象上再现出一遭抹杀的基本存在论的差别，甚至不惜冒险讨论自明的东西。存在论分析的现状表明，我们对这些自明性的解释还远远不到了如指掌的程度，更难得涉及到它们的存在意义。至于用可靠的构词来获得适当的概念结构，那就更谈不上了。依与于是一个生存论环节，绝非一指把一些现成物体摆在一起之类的现成存在，绝没有一个叫做此在的存在者同另一个叫做世界的存在者比肩并列那样一回事儿。当然我们的语言习惯有时也把两个现成东西的共处表达为桌子依着门，凳子触着墙，严格的说起来，这里没有触着这回事儿。这倒不是因为要精确的考察起来，在凳子与墙之间，其实总可以确定一个间隙，而是因为即使间隙等于零，凳子原则上也不可能触着墙。这件事的前提是，墙能够为凳子来照面。只有当一个存在者本来就具有在之中的这种存在方式，也就是说只有当世界这样的东西由于这个存在者的在此已经对它揭示开来了，这个存在者才可能接触现成存在在世界之内的东西，因为存在者只能从世界方面才可能以接触方式公开出来，进而在它的现成存在中成为可通达的。如果两个存在者在世界之内现成存在，而且就他们本身来说是无世界的，那么他们永不可能接触，他们没有一个能依另一个而存，而且他们是无世界的，这个补充句子是不可或缺的，因为那种并非无世界的存在者，譬如说此在本身也现成存在在世界之中，说得更确切些就是它可以在某种限度内以某种理由被看作仅仅现成的东西，必须完全不计或根本不看暂时中的生存论性质，才可能把此在看作某种现成的东西或某种仅指现成的东西。